大概简介一下，或者问题，或者什么？ 向前，你先好了，我们分享的比较分享的一致 哦 ，OK 啊，向前现在是，那你讲几个泡影的吧，讲几个泡影的， 就讲这个医治是神的心意 啊，好啊， 每个人的病得医治都是神的心意， 嗯， 不要说这个神的主权就是医治， 嗯， 神的主权就是他的旨意，他旨意是每个人的医治，这个从经文来论证，大概我们就是这样子想的哈、 啊、，OK， 所以每次我不用再求神。这个求问你说是我祷告然后好不好在你手里，我说我知道好在他手里，不好不在他手里、 uh-huh. 不好是谎言，好是好这样祷告、 uh-huh. 但就是这样，我们 啊、OK， 那怎么样？那你们那个谈论的过程中，那个最后大家的那个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吗？还是说一致觉得说 yes 就这样？ 跟那个Larry 弟兄有一个很好的那个 啊， 很好一个 point， 大家 嗯。 没有，我们这属于信心软弱的人，瞎说 是用。 嗯。 所以说。 对，瞎说也可以，也可以说，没关系。 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人，他比如说心绞痛，然后这个其实是学医的人嘛，他多少都他自己本身都知道，但是呢，这时候说，那这个我先生是。传道人，给我祷告一下，马上就不疼了。然后呢，过了几天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嗯、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这样的分享，这样的见证，大家听的人呢会怎么想？就是说，这个传道人的祷告是100%。的医治啊，还是说，在这个属灵里头是100%，在属世里头呢，是不是还要去看大夫？ OK。 那么是不是看大夫是没必要就看，就直接祷告就够了？ 嗯嗯。 信仰失业了。 OK 啊。 但是你要是提出这样的话，你好像就对他这个属灵的这个。信心呢，好像是一种挑战。 嗯， 你那意思说我不够干什么属灵，还是说我我丈夫的祷告不够有力量，对吧？这个他也许有些人这个会有这样的这个被challenge一下。 OK， 好。好，这个留在以后，我们就谢谢那个，说明你们小组讨论的，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啊，都在谈这个问题哈。OK， 好，那我们的以后的时候找机会专门我们再谈医治哈。那我就那个谁，那个乐山，你们那个。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哥林多前书12章和13章。 OK。 这个恩赐。 那你们目标很明确啊。 然后呢？恩赐是怎么样得着的，然后恩赐怎么样来应用，就越用越有。我们只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第一个神要给我们的恩赐其实就是信心。 嗯哼， 信心是可以说是开得这个其他恩赐的一个钥匙。 嗯哼， 你信心越大，然后凭着信心，然后你愿意来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神就会跟照你的这个度量给你更多的。 嗯哼， 恩赐必须用，越用就越好，然后不用可能就被神收回去了。 嗯， 是就等于说你有这个恩赐也没办法使用得出来。我们就举了几个例子。 嗯哼， 比如说我有这个讲圣经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呢，我花了10年的时候学，然后用10年在苏州用，就越用就越好，并且会融会贯通，所以这个恩赐必须要使用，那恩赐是用来造就教会的，所以呢，一个比如说100人的教会，假如说教会的人是同心合意去祈求的话，神很愿意把所有的恩赐给这个教会。来装备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越来越怎么样全备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有所有的恩赐，很可惜啊。 是因为可能是大家都羡慕这个讲道的恩赐嘛，大家都是要讲道的恩赐，而不愿意做这种，好像觉得在台下没有什么，嗯，所以一个教会基本上，不全面的教会是因为这个大家没有同心合意的求，然后呢，大家都要重复的恩赐太多，啊，通通比如说查经啊，带查经的恩赐很多。但是呢，出去宣教恩赐就是很少等等啊。还有就是这个所有的恩赐必须有共同点，就是目的是要有爱，而没有爱的这个恩赐，上次田润峰也讲了嘛，十三章很重要。其实爱其实就是你得到爱以后，你那个发挥这个恩赐的发挥就可以全面，否则的话恩赐没有爱的这个恩赐的话，就是想的保罗啊，拧的拔没什么意义，啊，对于教会来这个功效不大。 嗯， 我们，啊，只讲了一点点。 好， 好 ，OK， 谢谢。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那个或者是啊，就是哥林多前书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得着啊？哎呀，有没有？监动的有没有什么？嗯，那就有多少讲到什么？太多还是有点儿啊。 其实就是说，不光是哥林多前书，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天上的事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圣经里不是说把天的事讲得很清楚， 嗯， 有时候包括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医治也好，还有信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知道我们对天上的一些事儿不是，反正我是不是很 clear 的清楚知道， 嗯， 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说。包括在医治一些事情，在好多问题上，就是有些，或者说信心小也好，或者是说认识不够也不足也好，好像都是来自于这个对天上认识，啊，因为这些都是起诉了以为一些启示的一些比喻的说吧，所以有好多信息觉得跟我们在日常中的一些冲突很多很大，所以这样就是有时候就有很多的。shock 也好，或者是冲撞也好， 嗯， 就是每天就是，我刚跟向天也说，就要么就是说最两种人最幸福，要不就是迷信的新圣经，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就是用咱们眼见的样子，你看到一个我验证一下，我验证一下，我见证一下，然后这样信一步步的走的， 嗯， 我说那种人是比较幸福，因为他相当于未见之事他就已经信了，是吧？ 嗯， 他就一下就跨越了， 嗯， 但是我们好像。那个人我不说吧，反正我接触的人不多，就是说，我一下子就是从一生下来呢，就是他就是，假如说没有筷子伸的人是最幸福，就是现在都信就有信，就是说所有事情都信，那不就是抱本圣经哪儿不去，就每天唱赞美诗，医院也没有也没有了，然后那个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就每天就是在教会里，大家说过天上生活，问题是现在不是那么情况，所以就是。我就感觉，哎，有时候又是今天往左一点，好好点往右一点，明天再中间一点，就是这样。而且好的信息也很多，所以这几个月我没怎么来咱们这儿，我就是在好像自己在脑子里清空一下，想再从头拾起，再把国内老说叫什么叫什么叫那句话叫什么了？现在记性不大，是初心，就是你刚开始写的时候， 那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啊。就是想想当时我跟可能姐交流过，我说想想当初你信神的时候那一个， 嗯， 那一处时刻的时候， 是 跟你现在夹杂了很多认为好的圣经知识或听了很多， 是， 包括还有一些尤其有 power 的有能力的人，那就更是， 嗯， 可能就更不得了了，就是啊，他就是更得显示出怎么，所以我就是在这么，我就想把自己。调理一下，为什么自己过得这么难，而很多人过得比我要好像easy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我觉得是圣经这一方面，好像我觉得就是走那条路的人是最幸福，不问任何问题，就是迷信的信，我觉得迷信是加引号，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别人见证了什么他不快的神， 那是单纯的， 对啊，那种就是比较，我觉得是应该是幸福的那种人最幸福，否则其他人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你人家别人说这个见证，一日的见证，你都要分析分析，他说这里边是不是， 对的吧，有没有错的吧，或者是这个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吧，反正就是有这哈，所以我现在在整理这些东西，但是整理也不见得整理清楚，整理不清楚，就是说，然后也在思考思考反正这些事情，因为咱就是同行者比较少，因为这种问题有好多事情，你跟别人分析出来，想说出来，可能别人走的路跟你的路也不一样，所以说还得靠自己吧，对，靠自己跟神的关系走出来。 我可以给你点建议，其实呢，那一种就是说你很单纯的信心，那是非常好。但是复杂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系统的学习圣经。什么叫系统的呢？就是说，你假如说东一点西一点啊，凑不全的，其实整本圣经它是有一个系统下来的。假如是你也循序渐进，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然后的话你再增加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个别跟你沟通一下，因为这个系统我也是花很多时间想出来这一套，这东西你抓了这个系统以后，学习不只是快，并且把你的 data 整理得非常有序，等于说你电脑里面你把 data 摆的地方摆对了，你到哪一找就出来了，就是你要安排这个系统化是非常的重要，假如说你不系统的话，你圣经永远不会融会贯通，永远不会。这个东西我是搞了很多年，这个东西我们在分享。 好，那个你们俩私下的时候在那看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私下的时候再往深里讨论哈。谢谢建栋的分享。不过建栋倒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哈，就是说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很多，真的是神清气爽，感谢主。我就说哈，其实呢你会发现哈，不是宗教。宗教是说你要履行一个形式，比如说有的人说啊，建栋就是说啊，有一阵儿没出现了，这个小组了，没履行什么责任。在上帝的里头，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你一定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啊。认为你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你知道神带领，我是觉得这么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下次都不出现了哈。然后呢，你得有圣灵带领你。圣灵带领的结果是什么？你看果子。你看果子，为什么呢？轻易我们不要下结论，你要看果子。如果呢，你待完了以后，天天心往下沉呢，最后的时候你满脸忧愁哈，那就不是圣灵带领你的啊。然后呢，你去进食完了，最后进食出病，送 emergency 了，你知道吗？送急救室了。那你那个你就得看看，那是不是圣灵的带领哈？所以呢，神的带领他要接触什么？是就是说顺服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顺服肉体就是死，什么意思？那不是说定你死罪，而是说那果子结出来的就是不 work， 就不工作，它就是它 damage 你。你们发现有没有意思？所以我说，神给我们又有自由度，又有什么呢？又有，反正我是不缺聚会的，不缺少聚会，我一定要去，除非神极特殊带领，要不然我一定去聚会。但是聚会的过程中呢，很有意思，我每一次我都会得着。为什么会得着？因为我去，我就说神，你要既然带我到这儿，你就对我讲话。我不去评判他整个讲的东西，我只是评判神今天要借着他告诉我哪一点。很有意思，我有时候听到的说全别的都不见了，就一点。我就听见了，我就说 OK， 这就是神对我说的啊。这些人说这讲道多么美好啊，多什么，我没讲，我不知道，然后那个跟我不相干，认为人人都讲不全呢、啊、再好的呢，认为上帝不是做文章的，认为上帝来了就像说啊，那个像宝英你爸爸，你那时候你们家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爸爸年轻力很会那什么的，说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宝珠喜欢吃什么啊，那个宝英喜欢吃什么，宝原喜欢吃什么，他基本上考虑的很周全，基本上呢哪个都会给你弄点，是不是？基本上的大团圆的时候，大团聚的时候，有条件都这么弄。我们的父母哈，每一次聚会都这样的，你来了，他要让你来的时候，他都给你预备有一点， 所以我常常能听见，在聚会中能听见，我要就是说那个他要给我的那份儿，所以我只要找到那份儿了，我就心满意足的就的。但我服侍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我有时候也会问神，我说今天该怎么做？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特殊的东西，以后不会常这么做。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神给我有一个感动，所以也抱歉了，让大家要觉得说今天怎么搞的，是不是要回家了？抱歉，还有你放心，今天还会有一点点给大家的。那你会说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了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哎，你别说，我这次分享的时候还真的那个在准备的过程中，神又给我有一点点那个看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多少章？ 十六章 哈，特有意思。他十六章呢，到了那个给你们一个那个就是。到十二章的开起头，你们可以打到十二章起头上。十二章起头哈，谁能找到第一章一节的时候，给我们读一下十二章。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好，特好。特有意思，哥林多前书呢可以一分为二，就像那个监栋在讲呢哈，他说你看看你们，他说真的很挣扎，他说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天天在家里头敬拜，然后天天的那什么然后呢什么活也别干了，然后就在地如在天哈，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能这样。所以呢特有意思，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就一分为二，到了十二章他一转，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其实那个恩赐呢是后加的。其实这话呢向前对原文常常特感兴趣啊，他是说你会发现那个恩赐底下加了几个点儿哈，在那个和合本里头哈，这是什么意思？原文没这个词，但是为了翻译的缘故呢把它加上的。实际上来说呢特有意思，本来呢凡事都是什么呢，都涉及到那个就是说任何一件事哈，就是你连吃饭都可以是很属灵的事儿，你知道吗？不能把这个当做俗事儿。你去工厂做工，这个呢也不能够说成是那个，从一种属灵的意义来讲，那个也叫属灵的，也叫什么，也叫那个俗事，就世俗的事儿，也叫属灵的事儿。但是通常人们会分开，所以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呢，认为哥林多教会是吃奶的教会，所以呢他就对吃奶的教会呢他就这么讲，他就什么，他说论到属灵的事，后面十二章到十五章是讲属灵的事儿。那我们就说那一到十一章讲到什么呢？跟属灵相对的是什么？哎，属世的。但这个不是个贬义词啊，这个就是说你信主了以后，你是不是过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就不食人间烟火了呢？他说 no。 然后你看一到十一章讲什么事呢？就讲属世的事儿。比如说讲过什么事呢？讲过说弟兄姐妹如何相处，这是不是属事儿？属事的事儿。那你说咱们没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咱们有没有有肉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有啊。咱们属肉身的弟兄姐妹还得常要讲的一句话，爸爸妈妈常跟我们讲的哈，宝英常跟你讲什么？你爸爸你们家好几个兄弟姐妹，你也是处于前面那几个的，你爸爸常跟你讲什么？ 我们相互 就用他原话就行。 就是应该，就是团结亲密啊。 哎，对呀，我家七个，那谁呢？那谁呢？Larry， 你们家几个孩子？ 三个。 你爸爸常跟你是老大还是老小还是中间？老大。你爸爸常跟你怎么说？ 别打我。 你看。这个就叫属世的事儿，对不对？人间的常事儿。你看圣经里头保罗花了好多的篇幅就在讲这件事，无非就是讲说什么呢，这事儿就讲了。后来我这次读的书， 你就像那个，你就像那个建东辉说，神的旨意到是什么？难道我们就是天天在那儿，然后就唱赞美诗，什么都不干了，然后也不吃饭，也不上班了？不会的。 嗯， 他你信了主啊，有一些事儿哈，那道离你不远。 嗯， 你爸爸妈妈希望你们这哥几个什么团结，希望你们彼此相爱，希望你们不要分门结党、分门别类、结党纷争。那个他说他跟那个 Larry 他们家就三个，所以呢他跟你说你别打你弟弟，别欺负他，这个就别接打，你别到总当老大。当老大的保护弟弟，不是打弟弟。你发现就花了好多章，保罗从各个角度论证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不要分门别类，吃饭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不要有人吃了都喝醉了，然后呢有的人还饿着肚子，要彼此相等，等互相等待。你说这道圆不圆啊？这个就是说我看那个建东最近的时候在家里气色这么好，也一定是给小青没有没少那个啥的哈，做的是那个相爱。你说这就是这样的，你信了主也是要夫妻相爱嘛，对不对？这事儿不远，但是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就在这么简单的事儿上就没弄明白。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信了主就在我们中间，这么简单的事儿也容易弄不明白。你说是旨意是什么？旨意就是我们相爱，别分门别类，别人老大欺负老二，别老三欺负老四，别拉几个人成一派然后跟另外一派搞对立，怎么办？如果你真认识神的，那你就服下身来爱他们。别说我是属保罗的，别说我是属什么属亚波罗的，别说我是福音派，别说我是灵恩派，一会儿我们中间又打起来了。然后呢那个，然后我说我是灵恩派，一看那个一看那个刘军就是一个福音派啊。然后呢你知道吗，这就像那个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里头就出什么家里头好几派啊，红卫兵你这派他那派，然后呢接着夫妻都是两派，对，都拿毛主席语录，你说的对。然后呢你知道吗，在家里打的时候，在咱小组里打，在教会里打，都拿圣经。但你知道你要问问你的心，到底你是爱他吗，还是你拿起棒子想打死他。所以你看我今自己读，我说哎呀，这个道理很简单的，这不就是事儿吗？这个就叫日常天天吃饭睡觉，这事儿贯穿始终。所以保罗说，对吃奶的来讲哈，你们连世界上这种事儿人都不做的事儿你们都做。如果我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有争竞，然后呢有结党，其实就连世人都不如。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接着还讲到什么呢，夫妻关系应该怎么处，不要淫乱，对不对？然后呢又讲了夫妻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你说这是不是属世的事儿？但是呢我跟你讲，一涉及到神了，耶稣 care about， 耶稣关心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事儿你就不能说是个平常事儿。当我一欺负了我的弟弟，欺负了我的妹妹的时候，主内的在神的眼中就不是一个平常事儿。所以主说，你要是怎么样，你要是坐在我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看你看宝英，你去爱一下你宝珠，你去关心他，你爸爸说这就你是爱我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欺负了他的时候，你爸爸就不会说跟我没关系，揍他没事，那就是打了他，你能明白吗？其实后来我发现神的道不远，我们中间只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已经聪明很多了。还先别谈十二章往后的，咱先谈十一章以前的。第一个，彼此相爱。主耶稣一再跟我们讲，临走的时候还在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我留一条新命令给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今天我告诉你，在北美的教会里头，中国的教会我不了解，北美的教会里头有能有什么有恩赐的很多，有知识的很多，有什么呢，有那个有口才的很多，有财富的很多， 有爱的， 但是呢有爱的I don't know， 我不说了，打个问号哈。然后我也是其中之一，你就会发现我们彼此弟兄相争起来的时候，这派跟那派争起来，都恨不得都打死他，杀死他。有没有这种架势？你看看那个所谓的福音派，一见到灵恩派的时候，立马就眼睛就瞪圆了，比看外邦人还要狠。啊，灵恩派的看到，我说极端一点的，一看到福音派的，也是立马那警笛就拉起来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顽固不化。 这跟哥林多教会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讲以弗所书讲的头头是道，但实还活在什么哥林多书前书的前半部上。真的，我真的跟弟兄，我也是跟我自己，我这次说这都是常事吧，这个你别说你不懂吧，这个你别说，就连你们初信主的也可以懂啊，是不是？我们在主内叫兄弟姐妹，这话不是口头禅，说咱们是同志，明天就是敌人了，你知道吗？同志可以明天变敌人哈，因为同志明天不是同志了就是敌人。但你知道，在主内的话，就像兄弟姐妹有一个血缘关系。今天宝珠、宝英，你们不能说你们不是姐妹，在美国是姐妹，在中国还是姐妹，认为有同一个血缘关系。我们今天是主内的兄弟姐妹，不光今世，连永远都是了。为什么？我们里边有圣灵。你说，哎呀，我就发现，原来我查哥林多前书前面费了那么大劲，后来我发现上帝说了一件事，多简单的事儿。 嗯， 这叫属事的事儿。你先把这部分弄明白了，然后呢，后面的事儿就弄大，就能弄大。所以呢，他没先上来就说论到属灵的事儿没有，他说咱先说点简单的事儿给你们。简单的你都不做，我就不告诉你更多的，给你更多的呢你也是领受不了，是不是啊？这一个，然后呢接着讲夫妻关系怎么处，这是不是属实的事儿？是啊，他说你看、啊、他讲的很详细哦，然后呢讲到那个不要淫乱，然后呢讲到什么呢不要离婚哈、啊、然后讲到什么，这不是辖制我们。你有没有父母看着孩子结婚的说你离婚算了，这都是爱。然后呢接着讲说一方去世了，另一方的说这个怎么安排，这个都给你讲了所以你要一定要看属实这点事儿啊，这叫说明书，你要看了的话人生就能够什么走得好一点。还要讲怎么吃饭，连怎么吃饭都讲。我就讲我们家里的，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是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是不是？他也讲主内怎么吃饭，什么拜偶像的食物啊什么之类的，他说怎么说，随便吃，别被人蒙着，都是上帝创造的，凡物是上帝造的，你就只管吃哈，偶像改变不了它的成分，上帝既不能认为你吃什么，今天比如说向前吃了一个食物特高尚，所以上帝说我多爱你一点哈，然后我吃了污秽了一点食物哈，然后上帝说我就少爱你一点，上帝说食物不能让神看重你，也不能让神看不重你。但是有一点还是有个界限，什么呢？拜鬼的、交鬼的宴席你不能去吃，因为那里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像说不信主的人不能领圣餐，因为那是跟我们的神相交。你领鬼的那个，你到庙里去坐席，他们拜鬼的时候，你大吃大喝的时候，实际上来说他们一边拜偶像一边那个做着仪式的时候，你去吃的时候你就交鬼。所以呢这个是不相宜的，剩下你吃饭吃什么只要你有爱心就行。所以你看他就说给你定了这个哈，这个说吃饭也教了哈，前面也讲了，你要怎么相处弟兄姐妹教了，然后呢怎么吃饭呢也教了，然后怎么结婚姻怎么处也教了，结婚不结婚哈都教了，然后还教了什么呢？ 使徒的权利 啊， 使徒的权利 哦，怎么样对待爸爸。其实呢这里还讲到说保罗讲了很多使徒的权柄啊，使徒的心肠、啊、怎么样，其实是教他们怎么尊重长辈，认为使保罗在福音用福音生了他们，保罗就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说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也没生大气，但保罗说你们这样不蒙福，对不对？哈，他说我爱你们哈，然后呢，那个是那个他说我那个这些我都是，我不从你们收一分奉献，不是为了牢笼你们，我是爱你们，不是我没有权利。你看这些都是，咱们也长辈也家里也讲长怎么尊重长辈，对不对？还有谢谢，还讲了什么？ 蒙头。 哦，蒙头不蒙头，男女在教会里男女的秩序也有。蒙头不蒙头，你会发现上帝讲的特别，在教会里他怎么样呢？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男女还是有一个顺序稍微有一不同，但是呢，职分呢还重要，这个东西也有职分的。你比如说那个，如果是 general 来讲的话，那个 基本上来讲呢，姐妹要尊重弟兄，这是真的哈。这个地方强调认为先造男后造女哈，所以他也讲过，但是他也说男的也要谦卑，为什么呢？男里也不是美女，男的人也是从女人出来的，所以他讲了这个真理。实际上说来的话，就是教会还是要有秩序，是吧？这个地方都讲了这些事儿哈，我今天就不细讲了。为什么呢？我相信你们都查过了，也都有印象。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在哪一关上，比如说你说在婚姻上我还没听明白，你就回去再看一看。如果你要是觉得吃饭我还没吃明白，你就再去看一看。那个都讲了。就像其实建东说到很关键一件事，咱们基督徒来讲还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神的国是怎么样？跟这个世上的时候是什么？它是渗透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的关系里头，是不是？甚至吃饭都能表达这个信仰，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吧？所以呢，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呢，大家别停到这儿，要停到这儿的时候说，哎，这个跟那啥，跟咱没信主以前不差不太多吗？有些原则差不太多，比如说兄弟啊、相爱呀、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都差不太多。那有没有区别？有。所以呢，十二章往后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讲什么？论到属灵的事了。属灵的，其实就包括很多东西。其实刚才乐山老师讲了属灵的东西啊，就是一些什么，那你说属灵和属实稍微的区别一点呢，我跟大家讲可以用一个超自然来说，咱们基督徒都是超自然的， 嗯， 你知道吗？保住你一信主你就是超自然的，你一边是地上人，你一边又是天上人啊，宝英，你知道吗？你的身份是天国公民，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是天国公民。天国公民呢就得有点什么，天国的那个就是说跟地上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十二章接着就讲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一彰显的时候，各种什么属灵的恩赐就出来了。很有意思的，他用了一个什么，他说你过去拜偶像的时候呢，也有属灵的恩赐，但是那是魔鬼的彰显。但是你一信主了以后的时候呢，是圣灵的彰显，所以呢叫做各种恩赐就出来了哈。各种恩赐出来了以后呢，很多种了，它其实这里列了九种，其实呢圣灵的彰显绝对不止这九种。但是有一点，这些是我们过去没信主以前的时候我们呢没办法彰显的东西。如果拜偶像是彰显的魔鬼，不是彰显圣灵。但是你要是无神论者的时候，你根本没彰显这些东西，那只是彰显一种什么人的方式。所以呢他说这个，所以咱们信了主哈，你要有点身上有点超自然的彰显，你别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是个个都该有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讲，如果我们是双重身份嘛，我们有圣灵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彰显，然后呢接着他不但讲完彰显了以后呢，他还讲了一个是怎么样呢，这些恩赐的应用。这个恩赐的应用呢，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恩赐的应用就是在什么里头应用？在爱里应用。十三章，所以十二章十四章，然后呢中间夹个十三章，十二章讲说圣灵，你天国公民啊，你会有什么样的彰显哈，圣灵一定借着你彰显。所以你要想帮助人的时候，你不要照你自己的度量去帮助人，你要照耶稣的度量去帮助人，要照天国公民的方式帮助人。你比如说咱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兜里没钱的时候就是没钱了，你没法给人钱了嘛，这个叫利用自然的方式帮助。但是呢耶稣你知道吗，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耶稣面前有五千人在他面前听到，他们非常渴慕神的道，所以在那地方连听三天以后的时候呢，他们吃的东西都没了，然后呢耶稣兜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最后呢一找只有什么五个小饼，还有两条鱼。所以呢耶稣说没关系的，他是天国公民，他是天国的王。于是他说你们都做好，做好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拿起来向天祝谢了，祝福了以后，然后他就拨给那个就是给他的门徒，递给他门徒，他门徒就给大家发，总共有五千男人。 那说明还有妇女和孩子，说多少人上万了啊。所以呢，但是他就是五个饼两条鱼，所有人都吃饱了，最后还剩了多少？十二个篮子。这就是天国。那个 Heidi Baker 哈，在非洲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他们那帮助那些穷人，有的时候帮助不总是，但是有的时候帮助穷人的时候，给那个给大家发那个饼干给那孩子们，他就这么多，从美国这边过去的运过去的这样，然后他就发，孩子来了就发，最后发完了以后，孩子们都有了，其实就是那么一桶饼干而已。你发现你帮助人的时候要照上帝的度量去帮助人，他有时候会行很奇妙的事儿，是啊，认为什么？认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有怜悯，而你是天国公民。你要记住哈，宝珠，你要天天告诉自己我是天国公民。反正我是天天告诉我自己我是天国公民，所以天国公民的时候，这一个身份就决定了。我可以经历天上的那种供应，是不是？所以呢，但是这种供应不是乱用的，不是宝珠跟宝英两个互相斗，看谁力量大，看谁能量大哈、啊。然后呢，显着自己很威风啊。最后宝珠变戏法变得更多哈、啊，然后最后都吃不完。然后宝英呢，在那块变不过他，没有这个，这是爱。你发现耶稣做神迹都不是为了神迹而神迹，他是为了爱，为了爱。所以呢，爱是最大的动力。爱是最大的动力，你要有爱，神迹就会在你身上发生。那我最近又看了一个那个讲那个，最近有一个讲那个那儿到台湾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叫那个是美国的姐妹哈，在台湾专门服侍麻风病人，对呀、啊、哈，现在在微切的上在流行讲她的这个故事。那她在那个地方侍奉了很多很多的那个麻风病人，她在他们中间。51年的服侍他们，在台湾，那你说他靠什么？他给这帮麻风病人的时候，带他们那个，就是说，从各种缺乏，他都是神就借着他的手在供应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他们能够就是说孩子能够得到，他们不能，甚至自己养的孩子都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他就把他们再建孤儿院，再把孩子安置起来，然后抚养着。结果呢，就是台湾有那个甚至他做很多慈善事业。台湾呢，现在那个很有名的牧师夏宗坚，他是现在是台湾的那个非常的一个属灵领袖，在那儿那个帮助来咱们教会也来过。他就是他家里非常穷，本来他是没有机会读书读大学的，结果就是那谁，就是这个孤儿院。就是这个姐妹的孤儿院里头，然后带她到台北，给她又读书又什么，最后她成了牧师。 我们有一年宣教年会请了夏宗坚牧师。 所以你把咱们有限的东西哈，如果你心中哈有耶稣那样的心肠，神迹其实会随着我们走。真的。啊，你不要只活在自己的范围里，要放眼望去还有多少人需要帮忙的哈，这样。所以呢，恩赐最主要的应用的是什么？是那个恩赐是礼物。其实呢，我很喜欢向前的发表，其实恩赐是圣灵显在你身上的，不是是给你一堆钱哈，就像说这就叫你的恩赐了，不，其实恩赐是圣灵借着你彰显，它可以无数次的彰显。比如说他借你彰显了医治了一个人，他还可以借着你彰显医治100个人，然后他借着你呢供应了一个人。你看这个姐妹就是有施舍的恩赐，所以呢神借着他把他现有的拿出来了以后，最后呢没有的也给他。后来在那个地方，在台湾的时候，51年，他是最初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正式在台湾政府里登记慈善机构的。然后后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范围啊，一直到他被主接走的时候，他那个涵盖的范围之广啊，哈，你说上帝就借着这么一个叫他们给他起个题目叫小夫人，叫什么大什么啊，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姐妹，一个美国人在台湾。 他做的只是一个妈妈该走的事情。 对，但你一个妈妈，我们家哈，我和我太太俩人。就养我们一个女儿都已经累成这样，但你知道这个妈妈养了那么多的麻风病人，养了他们的孩子，你看，所以天国公民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是不是？ 他说我就做了一个妈妈该做的。他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些人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而我们呢，只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说这是我的孩子，那不是。所以爱有多大，上帝就把恩赐就给你加到多大上去啊。所以这是应用，还有爱，还有那个什么，不要为了追求恩赐而恩赐，认为呢容易走歪了。为什么呢？追求恩赐而恩赐容易变成了一种就是说荣耀自己，我多威风啊，要用爱来驱动。看到，所以呢那个叫 compassion， 就是说怜悯，上帝的怜悯。认为耶稣到那任何地方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需要在那儿，而又没有人来关心这个东西。他说我要去做这个事，而我呢，那怎么办？我把我所有的都已经拿上，剩下的上帝就要加上。所以后来我发现，凡是触动我心的地方，然后呢我真的凭爱去做的时候，最后我发现都那个上帝都在后面都支持我。所以爱是眼光，然后呢恩赐是跟着后面就实行出来。老师说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祷告，有这么多，认为我们教会里有疾病，这么多人得病有需要，医生要能治了。刚才那谁也提得很好， Larry 是不是可以不去看医生？ No， 医生，你去看医生不犯罪的，大家都是自由。你发发现他没有说你一信了主就不要爱，就要什么，不要变成个自然人，就变成了什么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一到十一章讲的都是人间这点事儿，只是你不同的活法。所以呢你生病了你该去看医生，你去看医生一点都没有什么啊。但是呢有这一点，医生是很有限的，他医生要不行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说像世人说，哎呀不行了，我们也没办法了？ No， 我们有上帝的资源，我们有天上的资源，上帝给我们哈，你就发现那是另外一种心态，那是另外一种盼望哈。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也只能把我们所有的给出去。然后最后他用两种恩赐做比较，他不是说这两种恩赐呢二者必取其一，其实他是说有了还要加上。其实后来我发现大家操练，我就觉得大家操练，你用方言祷告，如果你有了，你常用方言祷告又常读圣经，先知讲道的恩赐就会临到你。有了还要加给你吗？认为什么呢？认为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安慰、造就、劝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像小毛一服侍我的时候，嘣就把我心里的内心的东西就说出来了，然后我就说哇，我还没认识到我原来心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没看见。他也表明了以后，我立马就见光了，我就什么超越了。你看好不好？安慰、造就、劝勉，哈。所以呢然后十五章很有意思，十五章呢就讲什么复活。十五章为什么这个是讲个属灵的事情呢？认为复活呢是不是现在的事儿啊？又是又不是，认为呢复活呢得要等待哈，所以复活是将来的事儿，所以呢这是个属灵的事儿哈。所以呢那个主耶稣讲了就是保罗讲了复活这一章十五章哈。所以呢你只要记住了一定有复活就行了。至于说复活到底神用什么方式让我们复活，你别研究哈，你要一研究准保搞错。这就如同说我那时候以前没信主以前，我一读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说咋搞的呢？他是怎么弄的呢？这个说了就。后来我发现一直到今天的科技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一点点了。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举个例子，今天咱们人工智能的时候，你这边边说那边电脑就帮你打字。但这以前的时候怎么可能呢？你的手都没动，都没往里输入，它怎么就动了呢？现在你说它就做。然后上帝说要有光的时候他就必须有光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说复活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你到时候必复活。你就不要说没有复活这回事啊，你要这样说的时候你就败坏了自己了。认为上帝说你必复活，信我的人必复活，而且呢复活就不再死了。至于说什么方法我不知道，反正耶稣复活了以后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你在坟墓是空的，他原来的身体你找不着了。哎，你说那些材料哪儿去了？ I don't know。 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又不受这个材料限制。你比如说他原来用这个材料没复活以前的时候，咱们坐在这屋，耶稣要进来的时候得从门敲门，咱得给他开门他才能进来。但耶稣死而复活了以后，咱们这门都关得紧紧，嘣就出来了，就站在这儿了，然后一会儿哎没了，就这样。他那身体还真在，那你说是不是魂呢？你去摸一摸，骨头还在，钉痕还在，枪伤还在，而且能摸着，是不是物质？是物质，真的是啊，那 I don't know 啊，所以就这么奇妙。所以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奇妙的，你没法，你眼未见过，耳未听过，人心未想过的。好，所以呢，属灵的事是无止境的。所以以弗所书说，神将一切天上一切的福气，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一切哟。哦，今天你都可以体验，所以不要为眼前的现在这点俗世的事被他困住，你天上的资源比这多多了。哦，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哈，绝对不能把自己辖制在这个地方。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连复活都不敢想，他们说没那么回事，人不会复活的。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呢？要不复活，我们人生就这么一生一世，你们不该这样活。那咱们就什么，好好吃吃喝喝的，然后死了就算了。No， 要没有这盼望，那些圣徒们，天天舍命舍己，他把这一切都放下了的时候，他知道他舍不掉的那些都是他的。耶稣舍了命，但是耶稣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像那种叫汪洋大盗的说头被砍了，说头掉了，不过碗大的疤了，最后他还是死了没活回来，那不是叫碗大的疤了，最后在地狱里要一直受痛苦。但耶稣呢，为我们舍命又活了，这是不同的。历代的使徒为我们为了拯救人舍命，没人能夺去他们的命，是他们舍掉他的，但是呢他们还活着，这就是那奥秘啊。所以这叫属灵的事儿，这个是属世不能参透的。但是我真建议大家一定把属世的那个活出荣耀来。既然咱都是天上人了，在地上这点都没活明白，还骄傲嫉妒，还那个，然后那个，我一看到宝英啊，神给他点祝福，我心里就特别扭，我就说他没我表现得好，为什么这个礼物给他了没给我呢？我不认识神，这叫骄傲嫉妒，就说明我不该得。相反的来说，宝英得着了，我哪怕还缺乏着呢，我说感谢上帝啊，我的妹妹得着了，就是我妹妹得着了，高不高兴？当你用这种心来对待的时候，神说下一个就是你。所以你要 celebrate。 你缺乏吗？我跟你讲，真失恋人心的，在上一波的时候，不瞒大家说，我都很受失恋。我一参加聚会的时候，那个一按手，哇 Larry 一被按手，立马就开始那个，就说那个被圣灵充满了哈，那个其实是一个外在的彰显，圣灵就借着他彰显。接着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是被神的爱充满了，他又哭又笑，然后我一按手没感觉，我心里就着急呀，我说怎么给他了不给我呢？我好像比 Larry 还努力呢，我早比他早来十分钟呢，我早就坐在那儿了，你都没有，他刚进来你就给他了。我跟你讲，真的，人的那种恶哈，都在内心都失恋，嫉妒，哈，一看到说哇 ，Hattie Baker 一位渐冻一按手，渐冻就开始什么了，就开始那有能力出来了。我心里想说，他怎么能力怎么不给我呢？怎么不给我呢？我也要，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哈，有时候你人心的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天上的礼物哈，恩赐彰显的时候很失恋人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恩赐是什么？恩赐不让我们显得威风，恩赐在你身上，你的责任也大。你不能拿那只是玩啊，你犯罪的机会也大，你知道吗？认为呢，你那些东西不是去那个受的试探也比较大。但是我告诉大家，后来我发现一个秘诀，当渐冻得着了，我就为他感到高兴。哇，我的弟兄，真的神真的能，真的是神都借着他彰显了。哇，这个神呢哈，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礼物嘛，礼物就不是认为你好给你， 我要给谁就给谁，我要在谁身上彰显就彰显，要不然不做功德功价了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就说我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又多了向前哇医治，我想这向前在这块一按手按病人，病人的医治，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终于病人都有希望了。你先 celebrate， 你先感到为他感到高兴，把荣耀归给神，然后神说我也给你一份，我就用你做他不能做的事，每个都有一份，这就是上帝的道啊！我发现真考验人心，天上的这个恩赐哈、啊，所以上一波的时候你发现打得很凶啊，竞争很厉害，打得很凶，但我告诉下一波来的时候，圣灵要让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那时候我真的希望我们中间预备自己的心，还有更多宝贝要下来的，真的还有更多的宝贝，认为神想天上一切的福气都给了我们，所以呢真的那个海滨要做好准备啊，然后天上还有很多的礼物要赐给你呢，然后你要做好准备啊，但是你得要承受啊，如果我跟你讲，恩典试炼人心，恩典要不让人更爱主更谦卑，要么就让人什么在恩典里头骄傲，彰显一切的那里心里头的污秽都会彰显出来，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哈，然后呢我们就把哥林多前书就总结就完了哈，然后呢那个就是其实十六章呢他就又总结了，最后又提一点其实呢又属事的事儿了，你比如说他又讲说问候谁呀，问候谁呀，我的计划呀，大家谁都做这种事儿，但是呢这是最后跟大家一个提醒，包括给圣徒捐钱呢这种事儿哈，都是一些地上的就是说日常的事儿，然后呢他讲真的神的道离我们不远，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信了主以后你就成了真空中的人了，不，你还得要吃喝还得要什么，但是我们的吃喝要表达不同的那个，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就粗略的把它又拉了一下， 我说一个事 啊， 就是跟刚才他讲的有关，讲的一病的事情，我们教会主人堂那个网站有一个叫见证，你把见证打开以后有一个叫真情流露，真情流露、有一个真情流露就是一个栏、里面有陈正威医生从孤儿到医生一和从孤儿到医生二，陈正威医生是心脏科专家、是 Kaiser 在 Fresno 的director， 他退休了来我们医院，他自己就是心脏病的医生，他在抢救别人完了以后他坐那他心很痛，旁边人看他的脸色不对，他报告都没写完，说你自己要检查你的心，你已经发了那个冠心症了，但是人家做了检查说他心已经堵了，血管堵了多少，他说我今天教会有服侍你一定要放我出去，他人家说你自己是心科医生专家、你知道你的后果是吗、所以他签那个字就是说 against the medical advice 他要出去、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教会服侍完了以后星期一要去医院做导管搭桥手术、他心脏他心情非常好一点感觉都没有，躺在手术台上一直是有神的歌曲在那敬拜的歌曲、然后导管从上到下找不到堵塞，就在那边找不到那个堵塞的地方、就是说而且他的血管壁跟出生婴儿一样非常的光滑， 哇， 这是我们教会的、 进入就是想要这样解释一点就这种你去找他，而且他是医生，他知道这个啥， 他是医生， 我也看到他那个片子两个片子对比我才相信、你说的这个见证我都会相信的， 那个 就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见了太多，就 是 说你 现 在 他 是 啊， 你看到我得看到这个医生的， 对对对， 那个是就是那个临床医生诊断的报告， 对这个谨慎是很好的。 然后他后来那个在什么？对啊， 陈医生， 但是我可能有好的事，不可能亲力去。 对对对，没关系。 但是这个事也不会说影响我的。 信仰 这个没关系、 陈医师陈正威医生现在就在咱们教会在母堂、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不过没关系这些事哈就是这样就放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是感谢神，然后呢 还有一个事我要讲，因为我觉得你们刚来这里啊，这个田瑞峰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一信 你接受耶稣，你有爱心，你也可以向神求这些恩赐。我昨天在和一个姐妹讲的这个事情，她在高中时候就去过江秀琴的什么什么，她就听过什么见证，但是她从来没想到我也可以有。她这么多年到了现在50多岁了，儿子都35岁了，她才开始去学心灵医治，就是那个医治，她学了那个这门课，她才可以说方言，她可以说，她说我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我们也可以有。 嗯， 所以说一直没有听过这个教导，就好像就是特别的人物才会有，不是说我们刚信主的人，或者实际上田瑞峰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你信主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超人，你又是在地上又是在超人，然后你只要有爱心，你就要求，神也会给你的。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也是过了这么多年，信主十几年、几十年，到现在。才有一点点恩赐， 感谢主。他很谦虚了，他那个他有爱心，他是护士，那个就是一个全职的护士，你们也知道很忙。但是呢，借着他手帮助的人哈，我们那个餐府里头给他送个外号叫赤脚医生，他医生的工作也做，这在美国是不太容易的事儿，你知道吗？那个护士就是护士，他在我们里头又做医生，然后又去宣教，然后呢又去就是说那个帮助人哈，其他的帮助。做很多，所以呢，真的，你要是看到他家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功夫？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自己家里也有很多的事儿，就看你爱心有多大。你爱心越大，恩赐会随着你走，天上的资源永不限制。 他是认识田瑞峰以后，帮我求恩赐。 其实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是说这个，尤其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假如说教导不全备的，受限制， 耽误 很多的弟兄姐妹被耽误。 嗯， 就是最初的启蒙的时候没搞对。 嗯， 就是启蒙，他的想法就受限制。 那是不是假师傅啊？ 不是，我就说任何人，就是你，假如说最初信的时候，叫做初信的时候没有走对，思想被局限了。就绕圈子，走远路。所以现在我们就尽量要把那个简化，然后必要的几步必须要做，必须要做的，我就简单田荣补充一下了。第一个就是要觉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随喜，你们就洗礼，这个第二步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第三步要做就是圣灵的洗，就是接受圣灵。不是圣灵内住，你这个水洗的时候就圣灵内住，圣灵内住以后，那个圣灵的洗是必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这是第三步，圣灵的洗就是给你一个从圣灵来的能力啊，让你侍奉的时候有能力，有能力以后，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过内在生活。不内在生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把你这些坏习惯一个一个都给医治，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恩赐，然后去帮助别的人。这个时候你跟圣灵的关系好了以后，基本上圣灵就变成你的老师，就来教导你，你就更不会错。对圣灵，所以这几步呢，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现在这些团契都是照这个次序，然后一开始就不会走了弯路。所以呢，我这个东西我们来整理一下，我是觉得需要把它讲清楚。 嗯， 要讲清楚。 我们照着圣经讲，放心，圣经都涉及得到，一步一步的。我是觉得关键要学圣经啊，学圣经，我们正看，其实圣经里到底怎么说的哈。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哥林多前书》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啊？只不过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哦，一看原来哦，它是既讲地上的事儿，也讲天上的事儿。然后记住了，咱们一定是双重的，又是地上的人，又是天上的人，这是双重身份。所以你要只注重一方呢，把另一方消灭，你一定走就是偏差了。比如说我们把地上这部分消灭了，那就只剩天上那部分了，那也是偏差了。但是我们要只讲地上的，却忘了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天国的公民的时候，你又走偏差了。那我们活起来就活不到什么天上人的那个样子哈。所以我们既是地上的，但是我们活的时候呢也有道，道既在地上活， 也在天上活。落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个交叉点，那个交叉点就在爱上了。上次我们管这种爱叫 agape， 对不对？叫神的爱。我告诉大家哈，上次的时候那谁画了个圈呢，也最后我就用这个结束。史蒂夫画了个圈，咱们大家有朋友之爱、兄弟之爱、夫妻之爱，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情爱哈，这些都是地上的，对不对？ 嗯， 是不是地上就都有的？那么跟那个神的爱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大家特有意思的一件事，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神的爱一进我们里边，地上所有的各种这样的爱，他说用神的爱把它渗透到我们所有的这些爱里边的时候，这些爱还在，但是内涵多了一个内涵，就是神的爱，那个时候就改变了这一切，更新的这个，它不是在外面单独一个神的爱空中悬着，它是落在了什么，现在你所有的爱里头。那你会说那怎么办呢？你不管是夫妻之爱、兄弟之爱，你要是都按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总原则来做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把神的爱落在了地上呢。举个例子来说，爱是恒久忍耐，你在夫妻关系、兄弟关系还有任何和地上的关系里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只喜欢真理，不喜欢别人等等啊，这里头的东西，如果你把它落实到地上的所有的这种关系里头，你别的关系都不改变，但是唯有内涵加上了这个，那个就叫说信仰，它落在了里头。 不是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假如说光讲这种真理的话。人不能够行，只知道做不出来，这问题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知道但做不到，所以必须要让圣灵来帮你做。这个是必须要加进去。 这个是说的，老师提醒的非常好，完全没有错误。但是你会发现，你照着神的道行的时候，圣灵必加给你力量。因为什么？因为他随在道后面走。今天我们常常说圣灵给我更大的能力、更大力量，后来但是你却唯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不会总随着你。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你把耶稣放在心里，耶稣就是那道，所以耶稣就是永恒的道，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很有意思的，你以耶稣为就是为主，把所有的 focus 都放在耶稣上，效法耶稣，照着耶稣那道来行，有道就是这个爱最奇妙的道，爱照着他来行，落实在各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恩惠慈爱要随着你走，然后呢神迹奇事要随着你走。为什么？因为他随着耶稣走，你越像耶稣，你越心里头把自己交给那个，就是说用耶稣的道来引导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所有的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圣灵，你不用喊说圣灵跟着我走，圣灵加力量给我，你不用喊那么凶，你只要立定心智的时候，认为你就会进入罗马书的第八章，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怎么样，我就脱离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圣灵一定会随着耶稣走的。所以你爱，所以我跟大家讲，神不强迫我们的。你我跟那个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讲我跟以慧的那个他那个在一起的，以慧就有这个爱心，他就能看到那个需要，我们根本没预备行神迹。就像那谁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咱们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餐馆的老板的 Lisa 和那个 Jeffrey，他们生孩子半夜了，我们餐服聚会都12点钟都结束了哈，然后呢我都准备要回家了，你知道半夜现钱也在里头，都很累了，我也是准备回家了，结果以慧说跟我去医院去看看他今天晚上生孩子。我其实我现在想有必要去看吗？生孩子我又不是医生啊。然后呢那个我太太那时候生产的时候在中国，她都不让我进产房啊。 不是我不让， 所以医院不让哈、医院不让哈。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我也是说我还是个男的哈，让我进产房嘛。但是呢你知道凡事你就顺服就是了，认为他是个爱心，他说去，那我说好吧，我就跟他去了。 我 也 是卡 的 吧，没打开。 对啊，我也想说进不去就回家睡觉了嘛，结果他一进去他有卡，咔咔咔打上了，就把我给带进去了。哎，这一带进去，一进去原来没那么简单， 一进去那个夫妻俩都热锅上的蚂蚁，生不出来，生不出来，医生又都睡觉去了，美国医生不管那事儿，所以呢那个，然后那个接着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开始谁也没有，我们的祷告都非常愚蠢的，我的祷告是什么，我就说赶快生出来，生出来哈，那就祷告呗，生孩子生不出来当然祷告生出来了哈，那你知道越祷告他就不生出来，但是呢没出来，但是呢这夫妻俩都信主了， 跟他信跪着的祷告，就夫妻俩感动。 对，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就是当然祷告跪着这算什么，我们也常跪着祷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们过后讲说为什么信主，不是因为那个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那祷告的时候挺迫切的，然后呢跪在那祷告，他们觉得说哦，他们这么爱我们，然后就是有神了，所以他们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的时候我其实挺有点 frustrated 的，祷告了半天他们也信主了，孩子没生出来，然后我就走了哈。那 你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这个故事也想听吗？ 嗯，那讲完最后这一点讲出来。 他是五点钟他就到医院去， 下 午五点钟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哦，可能你今天晚上会生，你要住院进来。然后七八点钟就进去住了，然后我们就搀扶十点十二点，一开始是有宫缩的，然后就停了，什么都没有了，就不动了。 时间没到， 时间没到，然后我们俩就去了，后就祷告，就让他生，让他生。这个后来也是一个神迹。那个小孩子头被脐带绕住了，他如果继续往前 push， 那个带子就会越勒越紧，所以他就自然就停了。医生后来说，那剖腹产吧，他没动静了，就剖腹产。剖腹产一看，哦，头绕圈圈的， 都已经变成那样。如果照我祷告的那样哈，生出来就死了。所以呢，感谢圣灵没听我祷告，但是呢，那个爱。真心的那个爱让他们信主了，然后我那天晚上祷告完了回去，我就说这个信主能不能扎实，今天他没生出来，生出来我就能确定了，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信主了啊。因为你看现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被那个感动了，我还以为说这个紧急情况他们只好投靠神了呢哈，我就是这样。因为那太太是拜佛的 Lisa 哈，然后从来他对他们特好，但他就不信主，但那天他信主，就我回去了以后还那个，第二天的时候我也听说剖腹产了，我还说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后来的时候，当我知道脐带缠颈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照着爱去行的时候，神迹其实会随着我们。那一天的时候不生出来就是个神迹。后来的时候真的照正常的，一定宫缩都发生了，一定会生出来。结果那孩子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Tiffany。哈，他让他帮他起个名字叫 Tiffany， 结果这孩子长得一点后遗症没有，长得非常健康。然后呢，那个受洗的时候还记得那个老板娘 Lisa 特开心。然后呢，他们到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服侍神，还在那个家里边。 他们就离开了圣地亚哥， 别 去的其他地方去，一路就是一辆车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就是前途非常渺茫。但他们两人很有信心，就是有神跟他们在一起，他不怕。 爱。就是随着圣灵，哪怕给你一点点感动，看到了任何东西就去做，即使他没有，我们没照着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但是神迹就在那个地方。认为什么呢？认为真的是，后来我发现神真的奇妙，伟大奇妙神，他需要一个工具，需要一个器皿发表他的爱。所以我真的我在做很多事的时候，今天越来越谦卑，我就是一个说 I'm available， 我总有空，你让我做啥我就做啥，做完我那个份上我就说剩下都是你的，我已经然后但是我就发现神迹其实随着我，而且呢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走。所以我跟大家讲，爱把那个放在心中是发动机，那个发动机是上帝发动的，所以呢他必发动了，他就要加力量给你。所以我也非常感动，现在向前看到谁生病都特别有怜悯心，他就去为他祷告，继续做，就是这样。要 check 我们自己是不是为了爱，爱永不永不永爱，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圣经里说过 呀， 嗯，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哈。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以慧就我跟以慧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就知道以慧有个爱心，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串我跟他经历的神的，包括我们小组里的，还有后来那个回国的那个那谁那个 Helen 那个家，我都不说了，今天时间呢要说说不完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把你自己爱 哎，好，所以呢，要写，真的你该写一些见证。好了，我们最后的时候，那个请万芳吧，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时间主要真的是分别为圣归给你的， 是的， 然后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能得着。 阿门。 因为这里是你在掌权。 阿门。 是的主， 你也知道我们心里每一个人的需要。 阿门。 Yes。 啊，就愿意今天我们分享，它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 嗯。 啊，是的，真的是更深的开启我们。 是的主。 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主。 阿门。 是的主。 领受你的爱。 是的主， 活纯的爱， 是的主， 啊，这个爱真的就是一切的根基。 阿门。 主啊，谢谢你，主啊，浇灌爱，更多的爱，更多的渴慕在我们心里面。 是的主， 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跟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 是的主， 让我们生命真的是不再是仅仅为自己而活。 阿门。 真是能够走出去，能够为你使用。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和管道。 阿门。 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的生活不是单单我们只是在教会、小组、或者基督徒的生活， 是 每一天无论在工作场所，在我们的家庭，在任何的场所，主啊，主啊，都是属灵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主啊，都应该带着你的能力和你的生命，能够祝福影响别人。 是的主， 主啊，是的，我们在这里，啊，这是求你使用我们。 是的主， 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拣选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恩典。你不仅拣选我们，不仅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且在今生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阿门。 主啊，是的，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 是的主， 是的，不再是风闻有你，而是更深的经历，更多的认识你。 阿门。 谢谢主。祝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家人，所有的工作身体，也祝福所有今天不能到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家人和身体，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真的是灵魂兴盛，身体强壮，凡事兴盛。 阿门。阿门。 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这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